国际社会界对于朝鲜妇女享受有价值的人生纷纷表示赞赏。前不久，白俄罗斯杂志社会教育总编辑在图书《民族朝鲜的妇女》中写道，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圆满解决了朝鲜的妇女问题，在朝鲜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全体妇女成为了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力量。爱尔兰朝鲜友好协会主席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说，朝鲜妇女是在先进革命事业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值得自豪又有力的存在。安哥拉妇女组织国际书记说，在朝鲜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朝鲜妇女享受幸福的生活。德国反帝论坛、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等团体网站、越南的战界网讯社、孟加拉国的闪电报、世界工会联合会亚太地区办事处杂志闪光、巴西的人民时间报广泛介绍了朝鲜重视妇女政策的优越性。